们听到这首歌是范欧达演唱的 Like an Angel Passing Through My Room。 欢迎来到 AV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就像片头所写的这句话，有些东西一直在那儿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你生命中那些特别的时刻，特别的音乐，希望他们都能一直留在你心中，当作未来的勇气。接下来听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新天堂乐园》，来听当中的配乐。 先听到的音乐是来自电影《新天堂乐园》，它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从小最喜欢看电影，然后跟一位老的电影放映师一段很珍贵的友情的故事。他的配乐是 Ennio Morricone， 也是一位意大利的电影配乐大师。不知道你小时候都喜欢做些什么呢？回忆起来，我自己小时候回忆起来，大部分时间好像都在放空跟晃神，然后剩下的时间最喜欢就是唱歌吧，不论是自己一个人唱，或者是我很喜欢参加合唱团和所有的人一起唱歌，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当后来看到一部电影就是讲的就是合唱团的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好喜欢哦。我们来听，这是一部法国电影叫做《放牛班的春天》当中的几段合唱的插曲。

再过两个礼拜九月 啊，对对对，我都忘了。九月十五号，他要开他的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不能算，他算中型，对别人来说这个是中型， 是多少 人，对我来说是太大型了， 多少座的一个厅， 就在 TICC 国际会议中心， 大概多少个位置？ 有很多很多位置，欢迎大家。 我现在来讲一点关于我们小时候的跟光下相处，特别是声音的方面的事情。 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然后在广告回来之后，就由声音纺织机之父雷湘老师，我的父亲，来为各位说这些有趣的故事。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你没有说话，你激动你的唇，我尝试着阅读，梦却被海水灌满。我看得见你在流泪，可是泪在海水中显得不清楚。当浮力消退，故事就降落成真实。这首歌是昨天晚上我梦见你，然后现在那这是我的作品，然后现在我旁边是我的父亲雷桑。 Hello 你好。 嗨你好。这首歌是我想起我们每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彼此交换说梦境的一个情境。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的梦是那么忧伤的。 其实这个也不是真的梦到的，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书写而已。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原曲可能没有这么像海水包围气氛，反而是因为我带着这个音乐到了纽约去找 Uri Ken， 就是这位爵士钢琴大师，对对对，他很棒，然后他帮我弹奏这整首曲子，所以好像就有了一个我觉得闪闪发光的梦境一样， 而且比较深沉。 对对， 我们都做父母的人都有一些经验，在我们初做父母的时候有一些愚蠢的事情，其中就包括跟这婴儿相处。你们现在你听到会唱歌会写自己的曲子的这个雷光夏，小的时候可却不是这样。做婴童的时代他是一个哭闹的烈压的小孩。要不要讲我讲一点你小时候的，也许你已经完全不记得的一些事情。 好吧好吧。 到现在我还留着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说光夏小子，你要知道哭闹要有一个自知的限度，像一个咒语或者一个祈祷文一样夹在他的小婴儿床的旁边。那时候他一到了晚上就哭闹得厉害，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毛病，这是一种婴儿小时候那个肠子有时候会套在肠子里头就会痛，我们以为他情绪不好，我们用各种方法安抚他，摇他晃他哄他，但他总是哭得厉害。到了最后我们就现在想起来是真的是一个很残忍的做法，因为把它放在 被单上，然后父母各抓着两头这样摇晃，已经不能满足他，于是把他放在他的那个有滑轮的婴儿床上，我跟他的母亲各人坐一头，相距3公尺，我一脚把他从我的地方踢往他妈妈坐的地方，他妈小孩因为我想应该是受了惊吓吧，一下停止，然后又要再哭的时候，那边又踢过来，这样来回，真想不到他的肺活量就这么练起来了。 对啊，今天就是雷爸来节目，他准备了很多这种我完全不知道小时候的这种小故事，应该是愚蠢的小故事。 还有比较经典的就是他到了白天还是睡觉，我们希望他白天能够醒着，到了晚上敌困的时候去睡觉，这样倒过来，但是不能。有一次我们家的天花板重新定过，我请了木匠师傅，师傅到了我们家一会儿，他又退出来说，哎，老板，上面有一个小孩在哭啊，在睡觉啊，睡得很熟，我怎么可以工作？我说没有关系，你就定，如果你能够把他吵醒的话，我另外再加你钱。 对啊，这些事情呢，其实我真的都不复记忆，但是现在听他讲起来是觉得很有趣。我记得是小时候，你常常会放古典音乐给我听，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我特别记得有一首曲子就是《异国王子》，然后我还记得印象中很深刻一次，就是好像是在听，不知道为什么玩积木，好像拿我们家积木是很重的那种木头实心的，突然砸到自己的脚了，然后大哭。我还记得你就告诉我说，光是要勇敢，来，我们来听异国王子，你要像异国王子这么勇敢。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可能说不定3岁，还不到3岁，可能一两岁左右，因为是住在我们淡水的家的时候，所以竟然就因为那个疼痛，然后再加上那个音乐记忆，所以我好喜欢异国王子。 是啊， 异国王子是，我发现你以前放给我听很多都是俄罗斯的系列的， 对对，很有东方趣味的， 所以来听一看异国王子。 OK，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包罗定这个俄国作曲家，他写的《伊果王子》，伊果是俄罗斯的一个名字，因为我刚刚朋友传来说他以为是英国王子。 我听到这个带着一种狂野的异国色彩的音乐的时候，我仿佛还可以看得到那个小光下拿着重大很重的那个积木在那旋转，一边口中唱歌 啊，我会这样子。 对对对，旋转好像在唱自己的歌的这个情境。难怪有刚才你不说那个积木扎到脚就这样发生的， 原来是这样子。对啊，因为我印象好深刻，然后就因为以前你们都会跟我说一些故事，就是这些音乐里面的角色，像伊果王子啊，还有等一下我们学会听到彼得与狼等等。然后因为爸爸又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又对这些音乐本来就涉猎很深，所以都会就着这些音乐跟我说一些这些音乐的故事。然后伊果王子他讲的，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王子， 是，对，应该是外蒙古啊，或者是鞑靼啊之类的造型吧。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那个音乐中的这些故事啊、形象啊，都好像一直就很有感觉。然后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也是我好喜欢的一首。其实你从现在的审美观来讲话，这首曲子其实就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很好像是很取悦人的一个音乐，没有什么太大的太多的深度。可是因为小时候听的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在旁边讲故事，特别是爸爸，他就描述了一个神秘的市场，波斯的市场的故事。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听这波斯市场，也许等一下在听的时候你也可以面说这个故事。我觉得喜欢像这样的音乐，带有东方民族色彩的、中亚色彩的这些音乐，让我后来长大以后一直都还很喜欢那种像天方夜谭啊，或者是这种奇幻小说啊。特别是这个像这种听看，就是凯特贝他就真的是英国人，可他想象中波斯市场是长这样子的。 好，远远的一个队伍来了，远远的远远的，你可以依稀的看到色彩缤纷啊，跨步啊，然后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抬着的高高的一个轿子上面有一个蒙着纱的漂亮的公主。旁边的男奴在那齐唱。 然后现在是场景转换了吗？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作曲家背景里头，是西方人到东方来探险跟获取灵感的那个时代，所以他们的幻想当中这些浪漫的情境啊，因为音乐带给我们， 就是讲那个波斯的公主吗？你说她在这个轿子上，好像一阵风吹来，把帘子稍微掀开，好像要看她的。 你这个是已经是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的故事了。 然后又回到市场的热闹的情景。这不是罗生门，这个是爱乐精灵图书馆的。 路边有个弄蛇人，有没有？ 对对对对， 有没有把戏或者一根绳子，它本身 可以竖起来会跳舞。 嗯， 我记得光夏小的时候我讲这些顺着音乐讲的时候，那些画面都让他很神往。 嗯，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一面听着音乐讲这些有趣的故事，对小孩的影响很深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我讲同样的方法来给我的孙儿孙女讲，他们没有像光夏那么小时候那么有兴趣。大概现在这种视觉传播的媒介太多了，他们已经受到了一种污染吧。 我们现在听到是凯特贝写的《波斯市场》，然后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我父亲雷湘老师，然后今天把他请来呢，来听一些小时候我听的音乐，然后也许也回忆一些小时候事情，以及音乐跟我们是怎么样紧紧的产生连结的。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的父亲雷湘。Hello，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声音纺织机，在爱乐电台。刚在广告之前听到了是波斯市场。 对啊，那个听到波斯市场位置神往的那个小女孩，她现在竟然也有她自己写的曲子，也有她自己的演唱会。哎，你的9月15日演唱会介绍一下吧。 9月15号在国际会议中心，我有一个创作的你不能说是发表，但事实上是有新曲会发表，然后会把我过去创作的音乐跟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乐手弦乐团，然后吉他跟电子声响，我们会在台上演出，然后这些音乐都是很像一个一个珍贵的梦一样，有机会带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来听9月15号，然后可以到 iPhone 售票系统，就在便利商店就有了，就可以购票。目前 9月15号。 昨天晚上我遇见你是这场演唱会的名称。我的音乐，我觉得我常常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就觉得好享受，我很喜欢一比一的时间，一面听着音乐，然后一面在 说说这个音乐的事情，然后再放下一首。因为每一个这样的两个小时的时刻，都好像是我再重回一次那种童年听音乐的快乐一样。我觉得我也希望把这样感觉带给大家。嗯，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听我演唱会，也希望有得到同样的感觉。嗯，因为今天提到是爸爸，所以我有首曲子其实是由你参与的，这个曲子叫《造字的人》。 嗯， 你不知道吗？里面我念一段文字，其实是摘自你的散文的 哦，口白的那一段。 对，就是我画着岁月之手边流逝的那一句是你写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创作人，你一直在我的前面，你一直在创造文字，在写着词句，好像带我看到许许多的事情，也看到那些不再来的时光，事实上除了你之外，这首歌还有投射另外一集，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是阿根廷的盲眼作家伯赫士。 嗯， 然后当时编曲的时候，我就邀请大提琴手陈楚慧帮我写，然后以阿根廷的 Tango 音乐为基底，我们来听一看。 OK， 楚慧也是这次在演出时候会出现的乐手，他也是黑名单工作室的。嗯，我们来听一看这造字的人。 是夜晚与清晨的祈祷，是难再被描写的时光，是黄昏的渐暗的太阳。我们听到是造词的人，然后编曲是陈竹慧。 李光夏，你9月15号的音乐会里面集合那么多不同的音乐素材，你自己的以及那么好的乐手，你是怎么样把它综合起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意念，那结构是怎么样，能不能谈一谈？ 像你刚刚听到这个造词人，就是我们会重现这个曲子，所以我们请到了就是整个弦乐团，然后有非常棒的小提琴手，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次乐手除了钢琴，然后吉他、弦乐团，然后还有电子的声响。我觉得我的音乐会的乐器的组成一向都是非常复合的，有时候好像是古典的，但是有时候好像又是很电子 啊，是综合的意思。 对，然后我们在设计节目的时候，就像说一个故事一样，从一开始像是带大家进入一个时间的通道一样，有些共同的记忆，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你以为你开的是一个房子的门，但是门开进去以后，却从这个房子进入了宇宙的漂浮之中，有很多幻想的东西。然后最后，我是希望大家好像脚踩空一样，然后突然对，然后不过当然还是会有很棒的结尾，就是想把它当成一个电影一样， 一个旅程， 就是对那几个小时的旅行。 太好，真期待9月15号。 谢谢你。好，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些音乐的背后，我今天听你讲，我才知道原来我写音乐时候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很多景象，原来是从小你们让我听音乐就有这样的联想，所以到现在我写的音乐也有些人说他听到了以后他会觉得好像看到了什么。但是我这些训练都是从古典音乐来的，比如说接下来放这个伊果放完伊果王子，我们再来听一个小说，我听的是彼得与狼。你要讲一下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放这首音乐的。 当然所有的音乐素材里面跟小孩子能够亲近的那个故事性是我们最先的选择嘛。丰富的色彩啊，然后它的那种转折，有趣的转折。是我记得我有一张卡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我今天有贴在那个粉丝专页上面。 是一个戴帽子的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朵花，我旁边写着，我说昔日爸妈背上的小彼得已经长大了，生日快乐。那是1990年，也就是说我们跟光夏所共同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彼此的契合的一些点是从音乐来的。 小彼得就是彼得与狼的这个故事。 对，就是 普罗高菲夫的作品。 对，彼得与狼，他活泼聪明的样子，我希望我们的光夏也长成像那样。 事实上是一直在放空黄神的一个人，只是很喜欢音乐。我们来听，我觉得也很适合很多人，就是古典音乐入门，因为普罗高菲夫他写这首曲的时候，把每个乐器都赋予一个角色，你好像就真的听到了那个角色，那个乐器就代表那个角色的一些活动跟性格。 对， 先来听一看《彼得与狼》当中的角色介绍。 This is the story of Peter and the Wolf.Now, in our story, the characters are represented by instruments in the symphony orchestra. For example, the bird by the high sounds of the flute. The duck is played by the gorgeous oboe. The cat is played by the beautiful clarinet. The grandfather by the very low bassoon. The wolf is played by three mean horns. Peter is played by the string section of the orchestra. And the rifle shots are played by the kettle drum and the big drum. Early one morning, Peter opened the gate and went out into the big green meadow. 听到的是彼得·吕朗普罗高菲夫的作品，在里面每个乐器都有一个属于他的角色。如果按照雷爸说的，就是用古典音乐让小孩听，然后他就会有很多不同自己的想象。然后你有一个理论是什么？古典耳是什么意思？ 哦，是这样子的。我到很后来才。从知识上面了解到，小孩子发育，特别是听觉，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出生的时候就被赋予很多很多的跟听觉相关的细胞。 嗯， 但是细胞是成对成对的，比如 A 配 A 配 A dash B 配 B dash， 但是假如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没有经历过这种声音的实践的话，他这个配对就不会成立。 嗯， 据说是在5岁以前，无论在音高啊或者音色啊和音量这些方面，他没有这个经验，那个配对就在5岁以后就死掉了。 嗯嗯。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说，小孩的听觉的发达是必须随着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要给他许许多多的听的经验。 嗯嗯嗯。 那这个故事在我们家来讲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华夏小的时候很爱吵闹嘛，那我们对抗他的方法，对我来讲，我就是拿一个笨重的录音机，当他要哭的时候，我就把录音机开到声量很大，跟他对抗，他一时停下来，但接着还是哭，就在这个中间，他勉强的被强迫的听了很多很多的古典音乐，这个故事到了后来，大概就形成他对音乐敏感的一部分了。那还有一个，我每次讲到这个，雷冠夏每次都是抗拒，他认为我这有点夸大其词，但是这是真实的事情。那时候我在中广主持一个音乐会的节目。 你在中广？ 对， 当导播，对不对？ 对，那个音乐节目叫周末音乐会，也就是介绍在台北演出的音乐会的实况。那我要做那个节目要写稿，我就把那个现场的音乐拿回来听，反复的听。有一次我正在听的时候，光下大概我想三岁吧，叮叮咚从楼上楼梯一半说弹错了。这个是陈碧仙回台的一场钢琴演奏会，正在弹的是舒伯特的一座piano sonata。我当时他是在胡讲，一会儿我音乐反复听，结果到那个段落的时候，他又跳下来说弹错了，这就不是偶合了。于是我就仔细的反复听，哦，原来那是一个快速的爬音和弦，这样跳跃，可能有时候钢琴家的触键会碰到旁边的一个什么声音，所以就产生了一点点的杂音。因为他小时候，观察小时候的听那么多的音乐，所以对那个古典的和弦非常熟悉，所以出了一点点差池，他立刻这样反应。这就是小时候的雷光祥。 我之所以一直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一书，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说不定都可以听得出来那里弹错，对，但是如果按照这样说，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辨识。 那当然， 那的确就像你说的，小时候对于音乐这个古典音乐的形式格式的理解，跟好像是一种学习记忆吧。 你要想想看，两次都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当这个，我在听着录音的时候，你一定耳朵在追随嘛，虽然你在楼上。你耳朵还在追随那个音乐，而且你知道音乐在怎么走，音乐会到那个地方，你才会惊觉到是错的，这对一个三岁小孩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听的就是那个弹错了的那首，但是我们弹的，我们找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这个是没有碰到别的钢琴键的，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 我们现在听到就是舒伯特的这首钢琴奏鸣曲，也是他最后生前的最后的作品之一。然后兼前好朋友是雷湘，我爸。然后我必须要说，当他来之前，我把曲目什么都排得好好的，可是他一来就不按牌理出牌，讲一些根本没有按照顺序。 因为我只记得9月15昨天晚上我遇见你。 要必要这么刻意吗？好啊，突然让我高兴，因为我刚刚本来要说，就把我思绪完全打乱，然后而且我在乱七八糟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要找音乐或是算秒数，然后我爸还在旁边说，哦，他今天有点混乱，还不是你，还不就是你弄的。不过还好你还记得 9月15日。 好，谢谢你。好，总之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下在广告回来之后会再为各位介绍一些音乐，而且我要把我最近新做完的一个曲子放给大家听，我们也会在9月15的演唱会上会做一个现场的算是首演吧， 期待哦。 好，马上回来。